用文字感动自己，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享购时间，我是飞扬。 大家好，我是安心。 以前啊，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，可是呢，现在才会明白，年轻啊，并不是资本，健康才是。清晨的粥总比深夜的酒好喝，所以好好爱自己，健康才是余生浪漫的开始。 对了， 鲜芋仙海参也呼吁大家，关爱自己，关心家人，每天吃得好一点，野生海参为您的健康助力。 没错，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的鲜芋仙海参呢，长得好是在深海底自由生长的，每一年呢都会有两次的休眠期，这样的海参呢全部都是营养的聚集。 是 享购时间给您到岸价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，本档节目当中呢订购一盒送两盒， 哇， 三盒呢总共120多头的野生海参，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，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哦。这样划算下来，每个月才200块钱。尝鲜热线呢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拨打电话是送货到家，验货满一年再付款的。那么今天呢，订购一盒送两盒，吃上一年装的海参，同时我们还有双重好礼是免费赠送，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，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下被，光是这个赠品的价值啊，就是上千块钱了。所以呢，本次优惠也是几经曲折才得以呈现。如果您是一直吃海参的老会员，那机会呢自然不要错过。新手朋友更别担心，这泡发杯啊，就是解决大家不会做海参的难题。 是的，我想这个花费呢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啊。 是。 现在一个人吃一次小龙虾，你想想看，就得 200-300。 对啊，这一家人吃一个月的海参呢，才要200块钱。像是我们家啊，就已经吃了5年的时间了。海参馄饨、海参豆腐煲是我们家最常见的做法。但是你别说，就是这样简单的，让两三头海参放进去，味道呢就大不一样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手机尾号5136的朋友订购了4套，说啊送这个夏凉被很喜欢，正好是要买。这省了这笔钱了，海参啊带2盒送给孩子。还有0866的朋友订购了2套，说啊吃鲜芋仙的海参呢就是看重野生有营养。好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还在开通，3盒的明码标价5997块钱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，那划算到单盒呢只要666，而且我们还要再赠送大家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，以及孟德兰的水洗棉夏凉被一床，这都是马上要用得上的东西，非常实际，也很实用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。 我是歌手陆更虚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